碧如这一席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他还能够做多久？打上一个问号。昨天他的硕士论文遭到德明科大宣布撤销学位，今天蔡碧如说如果有瑕疵愿意辞掉立委。哈喽，今晚不是说一开始有人在检举的时候哦，而是呢学校都已经认定出炉了，蔡碧如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认清相关的情势。有一个内幕消息的报道是这样，他说原本蔡碧如说，我只要看到校方通知书的内容写了什么判我死刑，我今天我立刻我可以宣布辞职，而且呢还把这样的消息告诉党主席柯文哲。柯文哲他没有任何的不舍，他说蔡碧如对你就是这样个性的人，有尬刺。蔡碧如现在是要被断尾求生了吗？高虹安、黄珊珊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说啊，我们就是尊重校方。但没想到反倒是国民党的，包括了蒋万安，包括谢国良跳出来，他们来挺蔡碧如。为什么他们会挺抄袭的蔡碧如呢？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做解读。而中共的二十大在这个礼拜天要登场了，在北京却是出现了反习布条，布条怎么写的？字字珠玑，针针见血。好，布条上面写说，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横批写什么，他写说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哇，开这一枪的人才叫做真正的有尬刺，他在天子脚下反习。中国的形势如何？稍后我们进一步来看。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 大家好。 接着欢迎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还有欢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以及我们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的是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蔡碧如，他在林智坚论文涉嫌抄袭的时候呢，他也跟着在批评，但是王浩宇去检举蔡碧如的论文也东抄西抄，学伦会结果出炉了，蔡碧如他被德明科大认为是需要撤销学位的。我们一起来看。 像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蔡碧如委员会举办记者会我想他会在这个记者会中说明清楚一些状况。我想应该是等到他记者会之后，我们再来发表评论。 我的论文有瑕疵，不能够被接受，那我也不会回避，愿意负起政治责任。我想我不会去建立立委这个职位。如果真的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我愿意辞掉立法委员。 我相信他是没有主观要去自己抄袭的意图了哈，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判决书的全文嘛哈，那个判决书出来，看按照他的具体事项嘛哈，如果是讲的有道理，他已经跟我讲了，他可以辞掉立委了。 好，我们来看哈。因为呢柯文哲的态度是什么，他也认为说我的阿北跨清车到底这个内容是怎么样齁，那显然他也是要帮忙互助这个蔡碧如的。那蔡碧如怎么说呢，他今天其实齁在党团是有开一个记者会，一开始他讲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说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啊，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细节，而且呢他讲了一个重点，他说学伦会的决议的内容我是尊重啦，可是呢我打开我的 email 之后齁里面只有314个字，并没有说明说我得为抄抄得几批齁，不够清楚。然后呢他说齁学校给媒体的新闻稿反而有845个字，比给我这个当事人的资讯还要多，所以令我感到不能够理解。啊奇怪齁，为什么你齁媒体会离开你这啊齁外离开你这。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齁，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就是回应这件事情啦齁。所以他现在还是就是说你判我这样子嘛齁，但我没有办法认清我觉得我现在情况还没有，我还有申诉的资格。那我请教晃哥啦齁，我刚开场不是有讲吗，现在的情况不是猫咪啦给你检举哦，不是那个阶段哦，是学校已经认定了，学校到时候一定会有更仔细的这个通知告诉你说哪边哪边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细节。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当事人嘛，如果论文是自己写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哪边有问题嘛，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来给你请稿。 党制霸苗栗72年，台湾西部唯一不曾政党轮替的民主圣地。 贵啊，你这问题问到重点了啊、哦！就学伦会有请如果照德明财经科大昨天的对外发布新闻稿说，他们开了4次会，然后其中有一次有请蔡碧如到现场去啊、哦，所以 现场的这个学伦会的委员问了蔡壁如什么问题，应该蔡壁如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如果这个论文是他自己写的，他应该知道这些委员们问他的地方一定是质疑他的地方，针对有问题的部分去请教他嘛，对不对？嗯，所以除非这论文不是你写的，所以你才搞不清楚，而且你连看都没有看啊，哦，所以你才会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出问题。其实我觉得齁，这不是说这个字多字少的问题，不是字多就一定有道理，也不一定字少就一定瞎掰了齁，哦。这蔡壁如出示他的 email 嘛，的确字真的不多啦，嗯，哦，这个字小小，观众朋友你也不用看啦，就是告诉你说就是有违反学术伦理撤销学位啦齁，嗯哦。那这个德明科大发的新闻稿的确字比较多齁，哦，你看，嗯，A4 的纸可以印到两页， 哦。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字多字少，你都没有办法去否认一个事实，叫做抄袭。嗯，其实我如果是德明科大，我就发给蔡壁如两个字就抄袭啊。 真的， 哦，你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嗯，因为在学联会里面都已经问过你了嘛，就是说，哎，请问这个蔡女士哈，哦，你这个论文这一段哪一个字的怎么样怎么样哈，哦？你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跟其他另外一篇跟简书培的脸书为什么用字一样？对不对？这很简单嘛， 所以没有，因为我觉得蔡壁如的主张其实很简单，然后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双框，这个是 email 的内容嘛， 啊， 这个是他们写给媒体的新闻稿啦。我觉得德明科大也真的不够意思，嗯，你要判他死刑，你要告诉他怎么死的嘛，他的罪名是什么嘛，其实大可以再清楚一点啦， 他应该还会有正式的文书寄到了，因为 email 只是先通知他了，但是应该，嗯，照行政作业程序应该会有正式的文书，也许正式文书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对，哦， 但是这件事情我看到事后蔡壁如的反应，蔡壁如讲的话我还真听不懂，哦，如果有瑕疵我就辞立委，而且现在已经 告，啊，现在不就判定有瑕疵了 吗？现在就告诉你抄袭了， 而且不是瑕疵哦，因为 他就抄袭，啊， 如果瑕疵的话，那个许淑华不就是你有瑕疵，那你回去再重新把那个再修正怎么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嗯，不是瑕疵了。 许淑华那个也不叫瑕疵啦，许淑华那个叫人为瑕疵啦，就是人为造成的瑕疵，不是说许淑华写论文的时候忘记引用，是那个人为让逢甲大学只好判定他有瑕疵啦，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抄袭，很简单齁，哦。因为我注意到德明财经科大他的新闻稿里面有讲了一句话，他用什么标准，叫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对于抄袭定义的标准，嗯，其实那个定义非常清楚，我们假设用那个定义去看现在所有引发论文争议的，就可以很清楚判断有没有抄袭。好，蔡壁如今天的态度很奇怪，要么你就学林志坚嘛，判定之后你就林志坚是退选嘛，退选之后我再去向教育部提申诉嘛，我去捍卫我的清白嘛。蔡壁如你也可以捍卫你的清白，那是你的权利，我绝对尊重，那先辞立委嘛。而且你何况你民众党都是不分区 都可以递补的啊，不会说因为这席没了就真的没了， 没错，你可以对你的整体席次对你政党并没有任何伤害，好，唯一伤害到是你自己。而且今天柯文哲讲的话其实我也听不懂，嗯，他说没有看到判决书啊，你干脆你要不要讲说我等大法官解释之后再来决定。 他后来有补充，哦，他相信蔡壁如没有主观抄袭的意图。 好，很有趣，我刚好正好在节目前看到侯宗佑的脸书，哦，嗯，侯宗佑是一个台湾非常优秀的真正是学霸中的学霸，哦，他今天写了一篇脸书，他说他指控说柯文哲你抄袭我，因为在8月10号当台大在讨论林志坚论文的时候，侯宗佑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他说他认为林志坚那个没有主观抄袭的意图，结果当时你知道他这篇脸书齁，被因为侯宗佑以前曾经在脸书工作过，所以他后来因为他的脸书上后来被很多人去检举之后呢被停权，后来他透过以前在脸书的朋友呢，他去了解说，哦，原来很多是民众党的人去检举停权，他就指控他说，哎，当时我说林志坚没有主观抄袭的意图，结果被你们民众党的网军检举到停权，现在柯文哲抄袭我的说法叫没有主观抄袭意图，但是呢这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因为林志坚台大论文部分相似度高的只有前面的研究目的跟研究方法，但是蔡壁如是连研究结论都一样，请问我跟洪建义两个人做的不同的研究怎么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嗯，我们现在是在证明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抄袭嘛，所以我觉得民众党没什么好凹的嘛，那你要不要再看一看蔡壁如什么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嘛，你当时怎么骂林志坚的，林志坚论文事件的时候你说为什么遇上政治就有双重标准，不只该退选还应该向大众致歉，退选仍然硬凹是政治迫害，不是真的负责。 道德与学术伦理，弃道德与学术伦理不顾，诚实认错很难吗？蔡壁如，那你现在自己讲什么？对审查结果无法认同，会捍卫自己的权益与清白，学校发给媒体的字数，比这个当事人的还要多，校方学伦会没有说明如何具体违反学术伦理，啊，这个如何说明？不用说明，就是抄袭嘛，就告诉你哪边抄袭嘛。所以蔡壁如，这个对照很清楚，就是今天自由时报整理的表格嘛，你当时怎么骂林智坚的，依照相同的标准就可以。那我都还没有讲你们党主席讲的阿格里，那请问蔡壁如，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叫阿格里？柯文哲当时讲，不止林智坚抄了，政坛有很多人都在抄了。果然，真的被他说中而且当时柯文哲怎么去酸林智坚？哎呦，政治人物每天吃饭喝酒，哪有时间写论文？哦，原来蔡壁如你每天也在吃饭喝酒，所以你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所以你的论文也是抄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力标真的是来得非常的快。当你用我最后我引述这个陈时芬教授一句话啊，陈时芬教授说。如果你明知抄袭，抄袭已经很可耻， 对， 可是你自己抄袭还批评别人抄袭，那是三倍的无耻。我突然想到李庆安自己拿着美国护照，然后去骂陈思梦有双重国籍，这就是典型的叫三倍的无耻。讲来讲去怎么觉得民众党跟国民党好像哦？难怪蓝白一家亲啊。 我跟你讲，不是只有三倍，他今天的说辞还说一个什么，我又没有要选，干嘛争我的论文？ 对，没有选就可以抄。 超厉害的是，他觉得他没有选举，你干嘛来针对我来检视我？我又没有选举。Hello， 没有要选举，所以你论文就可以抄吗？是这种逻辑吗？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嘛，齁。来，因为柯文哲讲了齁，我挺他，我相信他没有主观要抄袭的意图。来，董老师，我给你清稿齁。我们现在很多学霸齁，老师什么的齁，对于国内的这些政情都非常的就是关心啦齁。这个是叶教授的国际事务学院，他是美国圣汤马斯学院的这个大学国际研究讲座的老师，叫做叶耀元。他说什么？他说没有意图状况下造成意外的悲剧，类似就是闪避不及的车祸，但是你有看人去便利商店偷完东西之后跟你说，我又没有偷东西的意图，我只是顺便拿点东西忘了付钱而已，这样吗？好，然后他还讲说，你会信吗？我是不信啦，哈。他又讲有一个可能的条件呢，哈，是没有抄袭的意图的这个成立。为什么？哈，就是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抄袭，当事人完全没有学术伦理的概念，可能会发生。来，我请教董老师怎么看蔡壁如这个事件？ 好，第一个哈，等于是说蔡壁如这个事件呢，它其实是经过两关的认定了，就是这个德明财经科大哈。他的学伦会第一关先认定做成建议，交给这个德明财经科大的教务会议去做出这个处分就对了，确认撤销。那这个学伦会议一般来说都会说譬如说3到5个这个委员，然后呢大多数都要找校外的，对就对了。所以呢他这是经过两个关口关卡去认定的那我觉得蔡壁如他今天的回应呢，其实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他第一个他就讲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个德明科大就是说只有314个字啦没有说明具体违反的学术伦理。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句话，说这个德明财经科大也很奇怪，你判人家死刑你也不把理由说清楚。哎呦，德明科大用心良苦啦，他不想再进一步的伤害蔡壁如啊，怎么大家都看不懂呢？好，那现在惨了。蔡壁如是自己去质疑德明科大，那德明科大其实我知道各个学校的这种学伦会他的决议他其实呢本来也该是保密，其实有保密条款有啦。但是各界质疑的话，那他就必须公开了。公开以后，你蔡壁如一定会更难看。你抄袭的是比例是多少？然后呢，那个好，这个你整本论文从前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整个的比例通通要出来。所以说，其实德明科大我觉得德明科大他现在又有个难题他还没有处理过关于蔡壁如引起的。蔡壁如的论文前面的比对，说什么论文比对相似率是零。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涉嫌伪造文书，就是说你这个论文你是 从哪一个这个方程式啦哪个软体去比对的，然后经过哪个你学校谁去认证的，可以写个零，那个零不能乱写啊。嗯，好，那另外其实那个德明科大还用的，其实用的比较婉转，叫不当引用。他是说不当引用，其实呢，在这个学伦会的这个规定，教育部的学伦会规定的，只有两种样态了，一个是抄袭，一个是剽窃了。你不是抄袭就是剽窃了。 嗯，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我觉得他很惊讶的就是说，第一个蔡碧如的回应，你是在逼德明科大公布你全部的学伦会的比对的结果。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不然大家不服嘛。 对， 蔡碧如本人也不服了。第二个。蔡碧如还特别讲了，他说他对那个他所抄袭的那个对象简淑培，他是不道歉的。 哎， 我就非常惊讶，你根本不该提这个事情， 嗯， 对不对？你不提就算了。 对啊， 嗯。然后你如果万一被确认，不是万一啊，现在已经确认你是抄袭的，人家也出来，简淑培也早就说你就是抄袭我的，那你怎么会不道歉？你到底在想什么呢？然后呢，他今天的回答，我觉得更好笑，就是说他不知道。蔡碧如说的，他不知道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他不知道问题所在嘛，就在那里嘛。 对， 好，那个回力标又回来了。当时这个林智坚他是被持有特定立场的台大的学伦会给撤销的，撤销了学位的。那个时候，请问你知道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吗？蔡碧如，你知道我现在说的是林智坚案，你知不知道认定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你知不知道问题是在哪里？你一定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你怎么会知道林智坚的？可是，你当时说什么？刚才这个年晃兄你拿出来的我觉得还不够辛辣就对了。那个回力标那多厉害啊！蔡碧如当时说呼吁学生再次发起学运。 嗯， 不可以毁了台大的学术伦理。然后呢，这个林智坚的事件呢，这个蔡英文要处理。蔡英文他是直接针对蔡英文，然后他就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是执政党啊，抄就好了，只要颜色对了，什么都不用做，整个台湾的高等教育就毁在林智坚一人的手上，完了，现在换你了。 嗯， 你难道想整个台湾的高等教育就毁在你蔡碧如一人的手上吗？将心比心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啦，其实蔡碧如后面也有说啦，等他知道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考虑负起政治责任。 嗯， 我相信这个德明科大呢应该会给他一个交代了。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会提申诉，那申诉出来的结果内容还是一模一样，他们还是认定说我有瑕疵怎么样的话，那我就会辞去立委。 立委那个任期也到了。 真的吗？要这么久 剩一年而已啊。 啊， 剩一年就到了。 剩一年多啦， 那个申诉的对申诉的日期，对对。 哎，这样子很赖皮耶。好，来我们看因为蔡碧如曾经传出来，他不是讲说什么他是叶克魔之母。不过网友说我们要恭喜碧如姐啊，她现在荣登的叫做剪贴布之母。剪贴布，因为她就是东拼西凑剪剪贴贴嘛齁。这一个留言呢，我是从蔡碧如的脸书上面截下来的。那其实她那一篇没有在讲跟这个有关的东西，她在讲她在骂高端。可是大家发现新闻露出之后齁，就纷纷的去跟她恭喜。恭喜你被撤销学位了齁，是不是该辞立委啦，人家林智坚都退选了诶齁。那有人讲说纯恭喜不按赞啦齁，对于高端这个事情他的批评是没有办法按赞的。那有人讲说你应该会觉得早知道那就去读另外一间大学嘛，因为许淑华没有被撤销嘛齁。来我们进一步看齁，刚刚这个董老师有提到说你怎么不跟简淑培道歉，你还自己提。为什么要跟简淑培道歉？因为他讲说齁论文的引述啊齁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嘛。那我们就说简淑培就是小巨人嘛。来看到这一段齁，从这边开始。2017年台湾通报虐童案高达6万件，隐藏在这边的数字的背后有更多的是被没有被通报的虐童惨案。作为妈妈，每当看见虐童新闻，内心总是心痛不已。直接 copy 到下面来哦，这个是蔡碧如的论文51页齁，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说他是这个剪贴布之母，东拼西凑。那德明科大呢其实蛮厚道的跟他讲， 检举人说11项齁没有引用出处的地方，那我们发现其中有9项就是属于这个论文齁第四章节里面齁探讨议题里面所谓叫做没有适当引注的这一个部分。那当然今天蔡壁如针对这个部分他还是有要去争辩的那个地方啦。来，我请教宇昭老师，你怎么样来看蔡壁如今天替自己的辩解？ 蔡壁如的声明虽然有4点，但是简单来讲呢，我认为很简单，就只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我是有点瑕疵，可是呢程序上呢基本上有点问题。就像晃哥所说的，为什么给王浩宇的给媒体的是这么多字，然后给我的呢只有300多字，这不公平。各位不要陷入他这种哦逻辑上的陷阱，好像又是被害人。其实不论字的多跟寡，就一个事实嘛，学人会认为你是抄袭的，我不服输，我要上诉。简单来讲，4点声明就是告诉大家有瑕疵，但是呢两种有瑕疵，一个是我有瑕疵，另外一个是呢德明也有瑕疵，所以我不服，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呢，也不要中了柯文哲的这个话术啊的伎俩。柯文哲还说什么，为大家补充，他说了我没看到全文啊，所以相信呢蔡壁如没有抄袭的意图。哎，那我就问柯文哲啊，啊你是有看林志坚的论文的全文哦，那你是怎么判断呢林志坚是有抄袭的意图？还有呢主观跟客观，没有主观，那我就问啊你是有客观哦。所以这些都是啊所谓的文字游戏跟顿词。那第三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哪里呢，哎呀，现在在词跟不词之间哦还要捞点政治的利益跟形象的包装。什么意思呢？蔡壁如现在哦在民众党的同温层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哦好委屈，好伟大，好了不起，好有担当，好有 guts， 好像呢一副很悲壮啊，难不狗席我就要辞去这个不分区的立委。我跟各位说啊，纵使退一万步他辞不分区立委，其实这也是柯文哲过去的默契跟规划，他蔡壁如也没什么损失。哎，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宇昭老师啊，立刻去 Google 找到2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是2021年11月份柯文哲那时候有个规划，叫做民众党不分区委员呢可能呢每个人呢轮调制。什么叫轮调制呢？一个人做2年就好。其实对小党来讲呢，过去台联党也有这样的规划嘛，这样子可以让后面民事的没有当上不分区的人可以递补上啊，可以做轮替。可是呢这个话题啊放出来没多久之后呢，柯文哲就丢回去了。其实柯文哲第一个本来就想要让这个蔡，然后呢这个呢外围的侧翼跟粉专呢还在考试民进党说啊你们使尽的洪荒之力啊，基本上拉下了一个蔡壁如，对高虹安有任何的损伤跟影响吗？对不起哦，我们是理性人哦，蔡壁如是蔡壁如，高虹安是高虹安，你把民进党想的心机这么重，好像我们这些人天天都想拉下蔡壁如，哎，对不起哦，民众党的支持者，还有四趴党的支持者，还有红卫兵们，想要换掉蔡壁如不分区的，基本上是你们党主席柯文哲，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今天呢，蔡壁如说要辞职的，是他自己之前呢呛林志坚的。最后要说的地方是，网络梗图很多啊。宇昭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图，这个非常非常有趣哦。为什么叫做阿格里？阿格里不就是柯文哲说的吗？但阿格里的典故从哪里来呢？哇，这个象形字要稍微解释一下，四趴党嘛，哦，民众党另外的代号。然后呢，四为什么个 GY 跟 Y 合在一起，就是非常机车的意思。然后呢，四转换成 U。G 跟 Y， 然后那一撇呢变成 L， 哇！昨天这一张梗图哦，每个人觉得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想象力。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啊，什么叫做歹戏托捧？哎，蔡壁如现在欲拒还休啦，一副啊，行我公道哦。今天呢，这个德明的学伦会啊，基本上有瑕疵，大家别睡，我有瑕疵，你有瑕疵。少来玩这一种呢爬拉坑的游戏啦，其实直接断尾求生，跟大家讲我错了哦，请目标呢面对我高虹安啊的子弹我来挡， 这样子呢反而比较有价值了。 刚刚宇韶老师已经有部分的分析了齁，我进一步请袁芝来帮我们看齁，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啦齁，就是蔡壁如他辞不辞齁，刚刚有讲说他其实有弄一个巧门申诉，如果要真的要申诉的话，搞不好这一任的立委的任期都已经做完了，可是哦，这个这么样私密的对话为什么会出来？他还去上这个Papa Radio 的访问齁，那他讲什么齁，他说我是这样啦齁，我提出申诉，但是如果德明科大还是认为说有瑕疵的话，那我就一定辞。那后面讲什么呢？讲说本来我想说齁今天就要宣布辞职了。哦，很有guts对不对？当天晚上呢，柯文哲来问我说什么情形啦，然后他回报说如果完整的报告证实说我有缺失的话，那我就请辞立委。柯文哲听完之后就说嗯，很有 guts， 很符合你的个性，这个要行做什么？ 我是觉得如果说要辞就赶快辞，不要说哎我很想辞但是又什么原因我又不辞那你就是不想辞嘛，只是讲的好像自己很高尚，其实就是不想辞，终归一句就不想辞。那个蔡壁如这个事情有没有问题呢？基本上我的立场都是这样了，我都是尊重学伦会了，因为政治不要深入到校园嘛，所以德明商专既然已经认定蔡壁如认为有问题，他就一定有问题。 人家都变科大了，你还要商专？ 科大德明科大，不好意思，我休息一下。德明科大认定他有问题的话，他就是有问题嘛，否则的话，蔡壁如他是立法委员呢，谁没事会去得罪一个立法委员？而且更何况他是他的校友，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再讲东讲西的。那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柯文哲态度啦，因为柯文哲之前讲别人都是很会讲啊，然后别人抄论文就是死而不赦，但蔡壁如抄论文他就非常挺啊，特别是呢蔡壁如谁都不该抄呢，刚好就猜到简淑培的，因为简淑培就是柯文哲最讨厌的人。 对， 因为我看过那个柯文哲接受访问，有人问他说你对每一个议员的看法如何，他对简淑培评价非常低，像他对苗博雅的评价就很高，苗博雅是逻辑很好啊，问问题我们都很害怕。然后另外一个林颖梦，他就说啊，这个就是小朋友哈，没做功课。然后简淑培他就说来乱的，他就直接说来乱的哦，他就说他是简淑培，就是那个。 那是因为柯文哲要贬义简淑培啊、嗯。 他的回答就这样了，所以在他的心中，他是最讨厌简淑培。就你蔡壁如， 我跟你讲，简淑培其实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不然他怎么会去交代副发言人说你去把他干掉，你把他弄掉之后，我就让你升发言。 是啊，结果咧，你蔡壁如你谁都不抄，你抄张宇韶也好啊，你抄中年晃也好，你去抄到我最讨厌的简淑培，所以这口气我咽不下啦。你就算要辞， 可能会比较好。 你辞了，你就是认输了。 柯文哲告你啊！ 那你辞了就认输，你千万给我盯着，好不好？你盯住啊，等选完再讲啊，最好拖到那个总统大选结束。所以现在就是以拖待变了。否则的话，其实我自己认为是不需要辞啦。我坦白说，我是觉得不用辞，就是大家就这就是个评价嘛，你就求嘛，就是你抄论文被他逮到，然后求一下，倒不需要辞立委，因为这样子有点把标准拉太高。以后 啊，不是啊，你们对林志坚的时候都不是这款的态度呢？ 两种标准 没有没有没有，我对林志坚我也没有叫他退选，真的，我希望他继续选。说真的，真的， 因为你想要临时他啦， 只是说我自己觉得说选战。打到现在，其实这一次的选举啊，让我们台湾人的那个学术能力提高很多。嗯、每一个人对于那个论文的结构架构， 来，刚刚袁芝你讲说哈，蔡壁如要不要辞跟你没关系啦，哈，那是他个人的决定嘛。但是你会不会挺抄袭的人？ 不会啊。 那你不会？为什么你们的蒋湾说哦，他一副啦哈，感觉上是啊、哦，相信柯文哲会有明快的处理。那柯文哲如果不处理呢？好、哦，包括你们的这个候选人谢国良，他要选基隆市长嘛？他说民进党火力全开，企图要铲除异己，并且铺天盖地的攻击，包括柯文哲、高虹安在内的党籍人士。蔡壁如现在也惨遭攻击，心有戚戚焉。他就是挺抄袭耶、欸。 他应该是这样啦，就是呢。就是呢，因为他 怎么有点心， 因为喉咙很紧，是不是？ 他有一点那个很足的啊， 疫情作用哈，就是说，因为他那个脸书上面写的是讲说，哎呀，我之前我都谢过两 了，哎，我之前他会不会很 没有啊？我是描述一下他的心境，像我就是不听蔡壁如，我是描述一下他。 我帮你解释比较快。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也被抹黑啦、攻击啦，然后看到蔡壁如这样子，然后他也觉得说于心不忍了，大概是这样疫情作用 啊。啊，不是啊，一样论文被。就是说拿出来检视的人很多嘛， 对对。 那为什么国民党检视的就说哦不黑洞不抄啊，民进党的说哦黑洞用抄诶，你那个标准我们说的是标准的 问题、啊、对啦，标准应该一致啦、嗯、因为民进党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民进党人抄民进党就挺，国民党抄就不懂，我是觉得 但是内容还是有稍微不同，内容当然稍微不同，那我们都有去读这个论文会知道嘛齁，但是我是不理解说为什么一定要去 你就知道学伦会出来的这个结果，而且重点是没感动哦。你如果说同党发挥同事爱啊，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感动，一起安装谢国良挺蔡壁如， 可能他们两个感情不错吧，我真不知道了，啊、也或是说那个 你是在爆料 大爱精神，这个我很难替他回答。 来，我尝试帮你回答， 我替 你回答， 对对对， 好来， 我替你回答了。我首先先讲到蒋万安跟谢国良为什么要挺蔡壁如。公告杯啊，他想要柯文哲民众党的票嘛，他今天民众党的票绝对不会投给民进党，那民众党的票如果谢国良这个时间下去讲的话，原则上基隆民众党的票有可能转到谢国良身上啊。第二个，今天蒋万安齁、哦、为什么说柯文哲会做出明确的回答，公家杯就是怕一支红军给柯文哲搞，你最好自挺，你最好是挺那个蔡壁如。万安跟谢国良某部分是为了自己的选举，用那个角度去要分解民众党多一点票到他身上，这是第一个。那讲到蔡壁如，我刚才听到那么多的来宾在讲，其实他讲的这四个重点就是只有一个字，拖。 嗯， 那到底要不要辞掉立委？柯文哲说什么主观抄没有抄袭啦，判决书啦，其实在模糊焦点，让民众有一些可能不看政论性节目的， 嗯， 那可能啊、资讯的讯息没有那么清楚的，哎，什么判决书啦、主观抄袭的等等的问题，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蔡壁如的8月12号这一份，上面写的哦，写的很清楚，蔡壁如我把它框起来，它上面写说啊。劝林志坚退选，劝连劳硬凹说是政治破坏，这不是真的负责，这跟蔡壁如现在讲的政治破坏不是一样吗？第二个，他讲到政治人物是社会大众的焦点，更容易影响年轻学者的角色，难道我们社会要鼓励硬凹逃避永不认错的风气吗？这不就在讲你蔡壁如自己吗？第三点，今天林志坚如果愿意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该做的不只是退选，而是向大众致歉，向过去曾经支持他相信他的人道歉。蔡壁如8月12号到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你所讲的话你现在做到了没有？看起来是没有做到。你要不要曾经向，你要不要向民众党支持的这些人道歉？这个我必须要讲，蔡壁如其实啊，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我只要求你蔡壁如，针对你对林志坚的要求你做到了没？你要不要做？好，现在讲出来他辞掉立委的问题。 议员说的一样，选情告急，选票最大化。因为我相信啊，谢国良看到这份民调，这份民调是三天之前呢，自由时报所做的嘛。蔡适应现在呢，以33%领先呢，这个谢国良的26%，差7%嘛。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来个大补完的话，哦，如果可以从民众党这个地方呢送上温暖，力挺蔡壁如，支持高鸿安，民众党的票啊，可不可能都挖拐？但是我说不理性在哪里？也两股招弊。为什么两股招弊呢？因为其实他看好的是这部分的选票了。因为谢立功啊，刚才我说的被斗争的谢立功，曾经在2014年跟2018年代表国民党去选基隆市长嘛，而且票好像是成长的哦。2014年的时候，谢立功拿到 27.47% 而已，拿到5万多票。可是2018年的时候，谢立功啊拿到 45%， 拿到将近86000票。所以呢，差 7% 的状况之下，谢国良认为只要我表态，民众党的人就看到我的良知，所以呢选票都会挖过来。但是我觉得不理性，而且宇韶老师刚才说两股招弊，为什么？诶啊，这些本来就是你的选票啊，什么意思啊？我如果是谢国良的操盘手，我会说你谴责蔡壁如，为什么？诶，你现在要挖的是中间选民呢，是浅绿的选票，诶，你唯有站在呢是非的立场之中呢，你的选票才会扩张嘛。你现阶段的支持者跟民众党支持者是重叠的嘛？你这样的表态，除了让大家觉得奇怪、没有是非之外，对你的选情到底有没有帮助啊？所以我这一段结论很简单啊，国民党真的很奇怪，我要请教叶仁之了，选情告急的也要蹭民众党， 选情现阶段领先的卢秀燕要撤民众党，你们这个党的逻辑很奇怪，到底谁大谁小，谁强谁弱，不论是落后领先的都要讨好蔡壁如、高鸿安。蔡壁如、高鸿安是你们党的寄养还是老大？怎么会有这一种政党完完全全呢搞不清楚自己的价值？我魏元之最有道理，因为呢叶元之曾经大战高鸿安，在本节目啊传播好很多事，那时候你力挺韩国瑜这样的行为我为你表扬，那你的同志谢国良现阶段呢不分是非哦去挺啊蔡壁如跟高鸿安，不知道你作何感想啊？ 他应该就是挺的时候旁边还要 hashtag 一下我才是支持林根人，就是、啊、对，就是说他在挺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挺， 这样就不会被误。你这样不会错乱欸，我觉得我们在做政论的都会错乱，你的选民不会错乱吗？ 欸，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他们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啦。可是我们国民党是一直努力在消毒啦。就是我们不希望说高鸿安一时得利。就是说假设现在所有的舆论弥漫出一种氛围是国民党支持高鸿安的。 欸，你刚刚讲说不希望高鸿安一直得利对不对？谢国良他脸书怎么写的？声援蔡壁如，高鸿安加油。他的梗图是这样做的欸。 报个内幕啦。 对啊。 其实我跟某国民党私底下有聊天啦。嗯。新竹他们摆明了啦，林根人不行了、哦、他们要支持高鸿安 海放了、哦、被海放了是不是？ 那这如同我可能半年前就已经预言了，黄珊珊最后面可能会被弃保。嗯，那其实柯文哲已经在玩这样的手法。 那黄珊珊如果被弃保，民众党那些小鸡咧，那个学姐咧、欸、 所以现在民众、 那個、 现在柯文哲所讲的话，也就是今天有个记者来问我，嗯，黄珊珊是不是在怕柯文哲？我告诉你们，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柯文哲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言论都是在于他们民众党的声量、嗯、对小鸡是有加分的。可是呢如果对黄珊珊来讲，黄珊珊只能靠着柯文哲的政绩的成绩来对自己加分，可是目前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但柯文哲只要网络声量炒下去，对黄珊珊的支持不见得是加分，因为不代表是正面。但我在这边还是说真的，私底下国民党已经愿意要支持高鸿安来换台北市的蒋万安，因为朱立伦虽然跟柯文哲没有谈过，但是某部分已经达成一个共识的，对朱立伦来讲多拿一个直辖市他不用下台。但是如果照新竹支持高鸿安，也高鸿安也不一定会当选，所以对国民党来讲没有影响，所以他们之间彼此已经有一个默契。 哦，你说新竹支持高鸿安，高鸿安也不一定会当选。 这对国民党来讲不一定当选。 对，但是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利得都是在于国民党嘛，那民众党也不见得讨得到便宜啊。 但是民众党原则上，高鸿安如果他们愿意，等于说不支持林根人，或是侧面的减少支持林根人的时间跟机会，那对高鸿安来讲可能有机会赢。柯文哲在打这个如意算盘、啊、嗯， 没有，我是觉得齁说一个党要有党的价值，那你一定会说不可能牺牲自己党的人，然后说喔、哦、啊不然来偷偷啊高鸿安一下齁啊不要紧啦，那个晃哥你较牺牲的啦，董老师你较牺牲的，后一道才阁让你得第一名咧，好不好？这是非常诡异的事情嘛。来委员齁，因为谢国良他的算盘是这样啦，他就是就刚刚宇韶老师讲的啊，哦，那民众党谢立功过去哦，他是国民党的，可是他现在就是挖去民众党的嘛，那显然他可能也有一些支持者齁、哦、影响就是也是几千票之间啦齁、哦、所以他也觉得说那个他很在乎，所以他现在齁、哦、又因为洗钱案啊等等这些东西齁、哦、回北清澈嘛，所以他说要声援蔡壁如，高鸿安加油。我们先看看齁、哦、有一些网友在这一篇下面是怎么样留言的齁、哦、那好啊，就是支持谢国良就是力挺抄袭。支持谢国良就是力挺抄袭、嗯。另外一个讲说齁，高鸿安现在是国民党的吗？那这奇怪齁。那原来谢国良是挺抄袭的哦，就赞了哦。还有呢是不是有跟王鸿薇先商量过你们现在请挺抄袭的可以吗齁。那我再看了齁，因为谢国良其实不久前他也有一个争议是他的论文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未决哦，还没有答案哦。因为是这个是张明佑去挖的啦，他是去比对怎么样齁、哦、然后发现说因为谢国良说大家欢迎来看他的论文嘛，那他一看之后说不得了，相似度有 47% 啦、啊。那后来谢国良和自己说噢、哦、我比对的不一样哦，我比对只有 18% 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系统是20几%。他说我这个是法律相关的齁、哦、所以比对的数字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过关呢。啊问题是说齁没算计每当胜个叫你金啦齁，他现在就是我国民党，可是我现在差一点差一点，所以我要使出一个攻略，就是我要趁民众党，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他看起来是高虹安正在起来，现在全台湾的网络声量里面，我没有说好坏，我们说的是声量，声量里面确实是高虹安是高的，所以等于是诶，民众党开始有一个王牌在那里，可以到处兜售，说诶，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所以连卢秀燕这种就中招了嘛。然后谢国良这个也来啦，因为谢国良我前天让我去基隆助选的时候，确实看到基隆的氛围真的是坎坷坎坷啦，真的是两边很拼啦、所以我想谢国良如果他现在的这个弊案，所谓的弊案被人家挖出来的话，那他当然会紧张，尤其他现在如果挺蔡壁如的话，诶，就主观没有抄袭的意图啊，相似度也不是太高啊，搞不好就是在为自己打预防针啊。我想要补充一下，第一个是蔡壁如为什么说自己收到的 email 是少字的，那德明对外界的是多字，诶，这不是很清楚吗？你其实收到的就是学校给你的决定函啊，不管是行政处分或者是裁定或者是 whatever， 它就是一个结果，结果干嘛要写得那么长，我就是告诉你你的学位被撤销，这不是很合理吗？那另外对外界要讲话的时候，当然我这个学校对我校誉要维护，当然要说清楚说明白我的决定是什么嘛，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状况啊。那同时哦，这个蔡壁如如果说他的论文是这边抄那边抄，甚至连议员脸书都抄，坦白讲我其实有一点怀疑啊，一个委员他的阅读量有这么多吗？他会涉及到议员的脸书吗？其实这个我真的 没有，因为他有说他的论文在研究，就是民意代表哈，在什么社群平台上面什么，所以他有研究四十几个议员， 48位， 对对，他有讲到这一块， 谁都没有引用，就引用到简书培的这么好的一段话，这个我其实也真的 由恨生爱了， 不是，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质询稿，坦白讲，初稿都不会是我们委员自己写的、一定是 助理， 对不对？一定是助理写的，顶多改几个字，所以那个论文到底是不是如他说的，都是他自己写的，不然怎么会搞不清楚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存疑啦。那最后齁，我其实是要替南投说一下话啦。台湾的内地南投其实也有一组候选人正在竞争，而那个候选人国民党推出的叫做许淑华，他其实也有同样的论文问题，而且他的问题显然比不管是林志坚或者甚至是蔡壁如严重非常的多，他跟他的公务员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对， 甚至跟另外一本公开的学术论文有高达 32%， 166处是重复的、可是那个学校说许淑华他只是不小心写的不太好，要求这个毕业很久的许淑华在这个学期内把他的论文重新修改。我第一次听过有毕业以后还可以修改论文的，学位不用撤销。所以别人呢，林志坚他是说他要申诉，向教育部申诉，蔡壁如说他也要跟学校提出这个反击，那么只有许淑华是跟全社会说，谁再继续讲我的论文是假的，我就要告他。世间上有这样子的事情哦。所以我的办公室其实看来看去以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全台湾哦，真的只有许淑华是神力女超人，真的真的只有许淑华当之无愧。你看连学校都可以做不同的裁定， 如果呢一个 学期末之前呢、修改论文呢、毕业很久之后，委员觉得这样很夸张，是不是？那个半夜上传呢，最早就是 对啊， 那难道不夸张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哎呀，冠廷做的一个假设，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个人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简书培的粉专？要不然就是呢，你拿那个舆情小组啊的报告啊，基本上啊拿来重置啊。另外是什么？哎呀，市府不是有网军小组吗？网军小组每天都在盯哪些人？不是简书培吗？你就把那网军小组的报告再拿来抄一下。蔡壁如，我们的质疑都是假设了，但是你的内容来源，还有呢你的所有出处要不要解释一下？否则为什么是包罗万象，真的像佛跳墙，而且呢非常非常像什么网军小组提供的报告，或是呢舆情小组每天放在呢秘书长，放在呢柯文哲市长室所提供的，那像不像是啊市长每天看的舆情报告？如果是的话，卓冠廷已经假设了哦，你这个可能又慷公家之慨，拿市府的预算罪加一等啊。 好，我要来看一个部分齁，我们来看到底这个国民党齁，他们是怎么样跟民众党想要挖他的选票，为什么会挖到这种程度？你可以牺牲自己的候选人吗？因为蒋万安说齁，相信柯文哲会明快的处理。谢国良他 把他的这个拿出来哈，他做一个梗图叫做声援蔡壁如高虹安加油。好，因为刚刚袁志有讲说，对啊，我们国民党唯一支持林根人哈，在新竹市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袁志不够努力，我来给你看一个什么叫完美的示范，什么叫做挺林根人。我们来听听昨天黄进平在本节目他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但我只请大家记得一件事，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你如果是帮韩国，因为韩国已经成为过去三年前的事情了，不要再韩国瑜，不要再韩粉，理性的思考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掉落韩国瑜是会情绪性的，情绪性的就会有复仇的意味，复仇者联盟，我们也不是要做复仇者联盟。但为什么提醒大家理性的思考，如果你要从这个陈慧文那边就是情绪性的思考，理性的话就是最近我们在讨论的议题，他有没有公器私用，他有没有占国家的便宜，他有没有拿支策会的钱。不要红卫兵跑来我的这个脸书，跑来我的这个 LINE 说，哎呀，支策会是怎么样，政府管不到他，屁啦，政府管不到他，他执行长干嘛到立法院去备询啦、啊、他是鬼吗？七月半已经过了两个月了，他在那边是干什么的、啊、还是人形立牌？他就有权利义务接受立法院国会议员的监督。你问许志杰委员嘛，我不是立委委员可以告诉你嘛。所以支策会有没有政府的资金？有嘛。那他说你专案补助在里面，专案补助拿了、啊、我们不懂，我们对我没有念过博士，我也没出国过，我不知道专案补助可以怎样。但是我看到你到美国，从北玩到东，从北玩到南，从东岸玩到西岸，玩得那么爽歪歪的、嗯、我说相对的剥夺感是有多少人年轻学子要出国不能出国。所以我说理性的思考，对不起我比较凶悍一点，理性思考，高虹安你有没有拿国家的钱，你有没有弄个经费，你有没有用那个名义出国，然后拿这样的钱去做你完成博士学位的事情，然后吃干抹净的想好想满，用满了之后还拿到这个到香港去，龙华厂到深圳，冠廷都翻了那本书给大家看啊、嗯、我就讲这是你走过的事实啊。理性思考就这一点，我最讨厌贪小便宜，公器私用，占人家便宜，占国家便宜，还死不认错，还一副自己觉得是一个被害者，还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啊，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今天去民间企业跳槽，我没意见，民间企业那个老板能够接受你，我没话讲。你出来选择公司，你就要接受检验，讲什么那么多五四三啊，然后找一大堆红卫兵或支持你的人都是白痴。 来，袁姿，你看完刚刚静平的这些，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应看看蒋万在干什么，你看看谢国梁在干什么，林根人放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里后，慢慢的就变成边缘人了。静平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在这方面的就是说论述什么应该要加强欸。 我觉得啦齁，就是党最后啦，我们国民党还是会一起还是会一起造势啦、啊、还是会一起造势，然后一定要把林根人再找一起找来啦，因为后续的话侯友宜也会去啦，就各县市的人都会去，都会合体啦。那这个议题好在是在四十几天前发生啦，所以他总该过去总是会过去啦。那最后大家还是会唤醒说林根人才是我们的支持者。那对于高虹安而言、 欸、你说最后才唤醒搞不好就太慢了，你们现在就要加油啦，要加强火力 了。我觉得对啦，其实大家应该汲取就是那时候韩国瑜的教训啦、嗯、就是我不是说韩国瑜的教训，应该是说那时候党内很多人就是扯韩国瑜的教训。那其实对国民党而言，国民党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执政党，想成为执政党就是总统候选人要选上才有可能执政嘛。可是当大家推出候选人韩国瑜的时候，我们党很多人都冷眼旁观，或者是说好像跟他无关，其实就造成韩国瑜的在选情上面有一些受到影响。那林根人也是一样嘛，如果全党的人都可以去帮林根人讲话的话，我相信林根人现在声量不会这么小，反正就是很多人靠到高虹安那边去，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状况。难不成国民党认期待说高虹安选上新竹市长之后他会帮国民党讲话吗？不对的，之前我就在这个棚跟他吵过架嘛，那时候我就是在帮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讲话、啊、而他就是代表另外一个阵营，那他代表的那个人之前还参加过国民党初选，但是后来输了，愿赌不服输。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就是国民党支持者要稍微思考一下，他不是我们党的啦，随时就会现在好像跟我们在一起，随时都会一把剑刺向我们。 卢秀燕会不会十指紧扣林根人？ 可能男女说说不清了、 啊， 男女 有别。没有啊，这是拉的他支持啊，他对高虹安这么特别。 那是市长跟立委之间的一种公务的交流。 那以后只要是立法委员到台中去，那个市长都要这样 对待。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蔡培慧，叫他明天去见国市长， 可以 看卢秀燕要不要跟他 十指紧扣，因为是女生嘛，对不对？ 嗯，所以我不是我 不是。我们叫沈慧虹去嘛， 也可以啊， 对不对？ 都女性嘛， 是不是？不，对啊。 那个沈慧虹去的话，卢秀燕说，因为沈慧虹不是立委，所以我们要找一个立委。好、哦，蔡培慧在南投很近，嗯、就搭个车就到。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说你要跟民众党合作，因为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嘛，哦，两个在党合作，然后去这个挑战执政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请开大门走大路，你们如果要放生林根人，你当时在新竹你就不要提名， 嗯， 就礼让高虹安嘛，对不对？礼让高虹安嘛，然后高虹安跟沈惠宏 PK 嘛，你提名一个人，然后呢？他现在真的变一个人了， 林 根人真的变一个人，然后你去放生他，然后呢，在问理由的时候，其实有很少有国民党的人讲得出口，说为什么你们对民众党这么友善，对高虹安友善，对蔡壁如友善？那你请问国民党，你现在这个在野党到底是在扮演什么样在野党的角色？我觉得国民党一定，我知道很多国民党人解释啊，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啊，我们在野党的监督没有错，这个我都同意。可是那你就不要提名，你既然已经提名了，你就应该是尽全力去辅选他嘛。结果现在把林根人放生，然后一堆人还在私底下在那边操作什么弃保，什么新竹换台北。我跟你讲啦，选民齁，不是你那个象棋盘上的棋子的，你别欢喜安那刷的安那刷，黑波扣零的代级的。你觉得选民真的会听你的？国民党的选民新竹都去挺高虹安，然后台北都去挺蒋万安，你觉得选民都笨蛋吗？我觉得国民党犯的最大错就是把选民都当笨蛋一样。 好，我们来看齁，因为最近资深媒体人陈辉文齁，他常常在节目上齁，他对高虹安过去怎么样批评韩国瑜，他是不可能抹煞的。所以呢，他还齁之前是一度激动到说啊，我假发要掉了齁，然后他还鞠躬说拜托新竹市民安娜龙赫被邓上面郎龙赫，你就是不要投给高虹安。我们来看的是绿营这边沈慧宏，他说啊，因为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呢民众不会那么容易就健忘齁。高虹安怎么回应呢？他的回应是说啊，所有的东西叫做黑暗产业链。我们一起来看， 在今年的选战上面，这些很明显的造谣跟抹黑的情况又更加的严重了。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呢，我想黑韩产业链成了在今年变成一个更加夸张的一个黑安产业链。 凡做过必留下痕迹，过去高虹安利用自己发明的调和式民调攻击政敌，那现在高虹安自己只要遇到争议就神隐。 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一个粉专齁，尚书大人曾基林，那大家应该有共识没有错，这是比较是柯粉经营的， 对不对？ 对， 好，柯粉的粉专他在说什么呢？他说蔡壁如论文违反学术伦理，硕士学位被撤销。他说呢，在这个使出洪荒之力在攻击高虹安之后，蔡壁如终于是中箭落马了。我不知道说这是不是绿营想要的结果，但是呢这真的还蛮好笑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解读，我的解读是这样：尚书大人曾基林真的很讨厌蔡壁如，你看哦，蔡壁如中箭落马之后，他说哇，真的蛮好笑的。可见呢，对于叶克膜之母怀恨在心哦，可能有很多的不高兴，是不是？ 这个其实就是很清楚的，蔡壁如其实在民众党里面的争议非常大，喜欢他的喜欢他，不喜欢他的不喜欢他，但是会被换掉99%都是蔡壁如。 嗯， 所以他在党里面，他今天这个尚书大人，大家知道这个其实是支持民众。 小到大学了非常多运动，所以你会觉得小朋友也是应该这样。 对， 台湾秀节目 常常替民众党在出征，在作战的，所以这个脸书这个群组，我是个人认为他们讲这样是反讽到蔡壁如了。那也就是蔡壁如，其实以前你的做事风格，你处理事情的态度，其实某部分大家都有一些风声啊，有一些耳语。那现在你出了这些事，你不要认为尚书大人这个群组是在支持你。其实像如同贵雅所讲的，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在反讽他啦。 嗯， 蔡壁如感觉如何？哦，要不要辞掉立委？这是我衷心的跟你说， 我请教一下齁，因为当然说台北市政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际往来的内幕啦齁，包括民众党里面。那过去齁有一些出走的啦齁，或不管是就是说以前可能是跟民进党借将或者怎么样，那有很多人跟民众党后来都撕破脸了，对不对？ 很多。 那原因是我之前有问过一个齁，我是问他说啊，到底是跟柯文哲有关还是跟蔡壁如有关？他说齁他们是连体婴啦，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做切割啦。 应该是说蔡壁如所讲的话某部分已经 90% 以上是代表柯文哲。 嗯。 但是蔡壁如所讲出来的话没人敢去问柯文哲。当如果你问到当时候有一个人蛮白目的跑去问柯文哲，那蔡这样子讲算不算数？结果那个人那个蔡那个柯文哲也不敢讲话。 就笑一笑就走了。嗯，嘿，真的笑一笑就走了。这个人还是大家都所认识的一个局长。那这样的情况下，他认为说他不应该走，可是蔡壁如硬要他走。那要他走，蔡壁如说：“哎，市长叫你走。 哦”他很不客气，你是说会假传圣旨？ 对，他很不服气的去问柯文哲：“当时你来拜托我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一大堆，结果还是一样。柯文哲只要听到蔡壁如就走掉，所以也就是某部分蔡壁如真的是在民众党里面真的真的人缘没有很好。 哦，真的真的人缘没有很好。来，晃哥，我补充请教哈，我们刚听到袋子里面高虹安说什么？我其实都怀疑我有没有差一点会念错，会咬到舌头。黑韩产业链我们讲多久了？因为韩国瑜他就是什么样都说啊，国家机器啊，不然就黑韩产业链啊。现在。从高虹安的嘴巴里面竟然讲出黑安产业链呢、欸？ 我觉得他学韩国瑜学的真的蛮像的、哦、就其实他过去批评韩国瑜不遗余力、哦、也是韩国瑜心目中的黑韩产业链的其中一员、哦、这个我想叶源之最清楚，身为前韩国瑜的发言人、哦、那可是呢，问题是当你现在自己在受到批评的时候，你又变成黑安产业链这个名词创造出来、哦，好的不学，不要去学一些阿萨布鲁五四三的啊、哦。你今天高虹安，今天你如果说别人批评你，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哦，你都没有针对外界的质疑提出过任何合理的解释哦，包含你有没有用资策会的钱，这是昨天黄进明在节目中质疑的嘛？你有没有用资策会的钱嘛？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出来吗？应该很容易回答吧？你到底是出差还是派驻嘛？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回答不出来吗？回答不出来嘛？所以你把你对于无法解释外界的质疑，通通把它扣上一个名词，叫做黑安产业链。我要告诉高虹安委员，第一，你没有这么伟大。好、哦，要到黑叉叉产业链，至少要选总统的等级，你还没到，练一手还未到。好，第一，如果说。把你们对当时林志坚的批评的分量、值跟量好了，把它做一个比较。我跟你讲，媒体对高虹安太友善了，对蔡壁如也很友善了。林志坚当时论文真的什么叫铺天盖地？林志坚那个叫铺天盖地。有人比较过林志坚跟高虹安，同样是论文， 对， 发生爆发之后的十天的声量，折数大概林志坚是高虹安的四倍以上。嗯，那。更留言数就差更多，留言数大概差到一二十倍。林志坚有没有出来讲过？哦，这个是这个黑尖产业链没有、欸？哎，人家很负责任的说，我讲清楚啊，我讲清楚，你们还不相信？好，我退选，我到另外一个战场寻求自己的清白。高虹安该不要学韩国瑜那个是错误的示范，因为从结果论来讲，韩国瑜那个是失败的示范，市长被罢免，总统没选上。要学林志坚，就很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清白，去捍卫自己的清白。除非你高虹安自己都觉得说，我这个可能讲也讲不过去，我可能讲了半天啊，撒共戏闹鬼。除非你有这种自知之明，要不然你就应该出来讲清楚啊。可是你今天面对所有的质疑，我不晓得高虹安现在在新竹到底还有没有行程啊？因为很少，真的很少看到了。那你 有啦，有行程啦，只是我觉得地方记者齁要跟上时事，因为今天早上好像有一个行程是去香山 哦， 然后可是呢。没有问他有关于蔡壁如论文的这个相关的议题啦。 哦，真的吗？哦，那你看嘛，记者对你多友善啊！今天如果是民进党政治人物，我跟你讲，早就被追，不要追到哪里去问了，对不对？连这个蔡其昌不小心讲一句说啊，陈时中就是因为出来参选哦，才会这个被批评有累积这么多仇恨值，然后都可以有媒体把他解释扭曲成说你是不是反对陈时中出来参选？天哪，怎么可以自己脑补成这个样子啊？那今天大家对你高虹安已经够好，所以不要再讲有什么黑暗产业链，面对质疑把它讲清楚是最实在的。还有，我奉劝民众党的支持者跟高虹安哈，你们如果去看到某一些民调哈，你领先很多的，不要以为这样底气就很够了。因为每一个民调他的做法会不一样，我都不讲人家是假民调、哦、那我也不会发明像你一样发明调和式民调，但是你光看一个民调其实是不够的，而且别忘了今年的选举投票率可能会偏低，对于以空气票为主的候选人来讲、 哦、对， 其实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当然我希望你现在觉得自己稳当选，从现在开始就每天躺在家里就当小公主就好，都不用出来跑行程，因为我看你的行程其实跟沈慧宏真的不能比了、哦、所以我觉得高虹安跟民众党所有的人，其实我们的要求对你们并不苛刻，我这个人原则很简单，同样的事情，相同的事情，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就好，不要有两套标准了。 好，来，委员，我让你补充哈，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蔡培慧嘛，南投的这个选举，那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支持度的部分哈，蛮特别的哈，我们来看这个民调呢做的是说哈，那支持度的部分看到蔡培慧是 32.3， 许淑华是 37.3， 两个人差多少？差5%，差5%其实是很近的，当然说还没有决定的啦齁，还有三成、嗯、可是两个人可以拉近到 5%， 这里是南投欸， 对啊， 南投欸、嗯、竟然只有差 5%， 其实是要出乎意外的齁。还有另外一个数字补充齁，是这样，问说国民党在南投已经执政17年了，有人认为应该要给蔡培慧一次机会，欢迎民进党来做做看，你的看法是什么？来，非常同意20%，有点同意 28.6%， 不同意的齁，那是我们加起来呢，同意的是多少？ 48.7%、 欸嗯、不同意的是 28.8%， 也就是说认为应该要换党做做看，这个呼声现在在南投可能在发酵中哦。 其实我们一次一次去助选的状况齁，不管是我本人有下去过，或者是说其他民进党的这个大家的友好的同辈们，或者是比较大的齁，像总统啊院长这样下去，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南投的热度是有在增加。而且说实在的，大家在听到这几年政府对南投的补助建设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其实政府真的很想替南投做，可是南投县政府这一集始终没有把这个资源接起来，而且把它做出来，这就是最可惜的地方啊。所以大家现在对南投来看的话，真的，你印象最新的大家的新闻会浮到中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许淑华的论文抄袭嘛。嗯，在前一个的话是前县长被判刑450年，超过一部台湾史这件事情嘛。嗯，好，在前面一则是什么？老实讲，要想很久欸。如果是我的印象的话，是那个南投县长要自己去买疫苗。为什么他自己？大家记得吗？南投县长说：“哦，我自己的县要去买疫苗。”可是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疫苗拿回来以后的施打率，南投县是最低的啊。然后他的长辈老人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到那个接种站去好好的注射，这就是南投县政府接不起中央给他资源的实际状况嘛。所以我们看到南投没有办法进步的比较快，没有办法比较好，其实是有这一层，所以蔡培慧才会希望说回到故乡去能够把它翻转。 好，再来看台北的部分哈，蒋万安他说当12天的补充兵一共1:1，所以先盘突出。阿姆哥哈，一个问题就是当兵前免疫后都是生龙活虎，因为他的书柜啊有看嘛哈，体能都非常的优异，而且呢在校运活动上面哈，那个体能都可以破校运记录。可是呢他最近齁又上网拍了一个这个就是影片，那个影片内容是在怕那球啦。椎间盘突出只能当补充兵，那他怎么可以做这些激烈的运动？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你从小到大学了非常多运动，所以你会觉得小朋友也是应该这样。 对，上网络节目大聊学生时期热爱运动，蒋万更亲自上场打篮球。不过蒋万过去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只当了12天的补充兵，网友提出质疑，怎么从影片中感觉好像没事一样，也让蒋万的兵役争议再度浮上台面。 其实之前都有说明过，我想那个影片最主要啊，我们就是跟彭尊，我们透过斗牛的方式，然后让民众了解到啊，我们在各项运动上面其实鼓励市民都可以参与。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腰椎间盘突出问题怎么问，蒋万就是不回答，但随着选举逼近，蒋万的言行举止，市民的检视也会越来越严格。 刚刚那一段访问的内容，不是问蒋万有关于他那个，哎，那你当补充兵啊，你椎间盘突出，那为什么还可以打篮球吗？然后他就说，哦，这个我们以前都已经说明过了，我们这个活动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岔出去了。最后记者不问了一个问题，问说，你有去看医生吗？啊，没有声音，转头他就离开了，转不是他转头就离开，他也没有愣住，因为他呢不想讲话，不想回应了，就这样飘走了。可是这个议题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这兵诶狼人尴尬剥夺感啊，你现在打篮球你生龙活虎，可是当初当兵你就变成一条虫啦，是蛮奇怪的。董老师你怎么看？ 好，现在的问题是据你自己说的，蒋万安你自己说，还有自传也是这么写的，你从小到大就是一个运动健将。嗯，你从小到大齁，你在运动项目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对。 然后呢，你在大学的时候呢齁，你就好开始迷上篮球嘛，一路打到现在嘛齁。 好，现在问题来了，哎，那你当兵的时候，你怎么会因为是这个哈，你的脊椎那个腰好，这个椎盘的这个突出， 椎间盘突出， 然后呢，你就不去当了？然后在当兵之前，大学的时候，他那个书里面还有讲哦，他还去参加那个啦啦队的比赛， 对， 他就是在那个啦啦队的比赛追到他老婆的， 对。 然后呢，哎，我们都知道哈，打篮球已经够，我跟你讲，那个是全身的那个激烈运动，可是啦啦队更困难，啦啦队要滚，要跳， 要翻人 ，你那个脊椎是一点都不能出事的啊。好，就如同你说的哈，这个整个大学，不要说整个，从你小学开始啊，到一路到大学，你的运动你都运动健将，中间要当兵的时候突然中断了啊，脊椎有问题了。后来呢，到了美国之后开始又是运动健将， 对， 这就是问题了。我不能说你逃兵了，但是哈，就是你怎么会那么巧，就是该当兵的时候，然后呢你的脊椎出问题，这就是大问题。那我觉得哈，就当兵对一般的人来说哈，那就算了。可是不对，第一个，你现在是要选的是首都的市长，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姓蒋。假设你的祖父啊、哦，真的是这个哦，蒋中正的话，你知不知道啊、哦？他是中华民国，蒋中正号称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好、哦、护国者，是黄埔军校的创建者，是国军的国父啊。像出生在这种家庭呢，你不但要当兵，而且你还要争先恐后的去当兵，你才能彰显你那个家族的那种价值。我们回来看那个英国皇室嘛，对，英国皇室的皇子公主都要当兵的啦。那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刚去世的那个，她也当过兵啊。她当的还是驾驶兵呢，驾驶重卡车哦，穿军服的哦。所以呢，这个当兵这个问题哦，不是一个单纯的好说你个人啊、是不是啊、有没有当兵？你今天选台北市长的话，你就要把这一段讲清楚。它不是一个花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花絮，这后面涉及到的是你对国家的认同，还有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甚至对台湾的这种忠诚的程度，乃至于你的未来，你当了台北市长之后，你还会不会该当兵的时候，该上战场的时候，你又给我不签，又给我不去， 还有椎间盘突出了， 突然又突出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付出。 好，来袁之友要帮忙说明。 因为椎间盘突出啊、哦、是可以复原的啦。好、哦、那椎间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脊椎啊，是一块一块椎骨嘛齁、哦、组成的。那中间呢，因为它中间需要有一个椎间盘的，那它做缓冲，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做缓冲，所以椎间盘有点像水球啦。那椎间盘有可能是因为你一些运动啊或什么之类，它会突出出来，那它会痛。那其实不是可以复原的，好，我这边有个资料，不然大家觉得说你又不是医生，你凭什么这样讲？那我是有做功课，你看，椎间盘突出九成保守治疗可康复，然后再来就是， 哎、欸，那如果他可康复的话，他康复之后去当兵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年纪过了， 他刚好是当兵那段时间没有康复，过了那十二天当完了又康复， 不是？我觉得我很佩服袁之，要帮蒋万安辩护了，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好了，但是呢。第一个哈，因为我正好有亲人是椎间盘突出哈，椎间盘突出它不是说我今天没事，明天突然突出，除非是很意外。椎间盘突出它从开始形成到你会痛，哦，需要一段时间。再来可以康复，康复有人靠复健，有人靠动手术，换那种人工椎间盘。 对， 如果是动手术的情况之下哈。可以康复，但是你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动作，因为人工椎间盘跟天然的还是会不一样，它还是会有一些动作会不太灵活，比如说你弯的角度可能会受限。好，那我就想请问蒋万安，贵雅很认真的把蒋万安的那个伟大的自传都看完了，对不对？他从好，我们小学就不管，从高中开始就是运动健将，都打破全校纪录，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在运动哦。突然大学毕业要当兵了，哎呦，我椎间盘突出了，然后验退当完补充兵之后，哎，我又好了，我又可以打篮球了。蒋万安，如果以上你所描述的是真的哈，请你写个论文好不好？或是请你找医师写个论文，搞不好明年诺贝尔医学奖就台湾得到，因为这是医学上的很罕见的案例，突然椎间盘突出，然后突然没有动手术的情况之下，通通都好了。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台湾有椎间盘突出症状的人其实还不少， 哦，也可以造福这些人嘛。所以你这一段你就把它讲清楚就好，你知道吗？在一群有当过兵的男性哈，大家在闲聊的时候，比如说啊，建议你做兵做归当哈，啊，董老师你做兵做归当，嗯，这时候突然我跑出来说啊，我改口，我做补充兵找李刚，我跟你讲，这两个一定你走开了，不想跟你讲话了， 没有话聊， 你走开了，你滚了， 我 跟你没话可以聊。那不只是相对剥夺感，有时候男人之间会有一种看不起你那种感觉，那就你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只做十二天？为什么我们要做一年？我们要做两年？所以我觉得讲完这个问题。你不能说我以前都讲过了就带过去了，没有错，你以前也许讲过，可是因为你以前讲过讲得并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讨论嘛，要不然我们节目时间那么宝贵，为什么要讨论一个以前讨论过的议题呢？就是因为你以前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继续讨论，那希望你在选举前能够把这个问题把它讲清楚。 袁之我请教哈，你是那个1978年前还是1978年后出生的？ 前 哦，钱哦，所以你比蒋万安还大。 对。 哦，那你没机会了，因为呢，蒋万安选市长的理由是年轻有活力。大家会觉得啊，什么年轻有活力？因为你要选的是首都市长，不是要选什么体能活嘛，对不对？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选捆工吗？ 我可不可以请董老师来回应这件事啦？哈，这个他在接受蔡思平访问的时候，那节目尾声蔡思平就问他说，那你比起了陈时中，比起了黄珊珊，你跟他们强在哪里？他其实完整的论述不是只有这一句啦，不过他的第一句冒出来就是说，我年轻有活力，有创新的思维，有国际观，有勇于突破法规的框架，这就是台北市现在很需要的年轻有活力。阿中就回啦，阿中回说经验老道也很重要哦。 所以你会发现啊，蒋万安他在回答这种具体的意，他从来不敢讲具体，他只会讲抽象的话。我就很好奇啊，他后面讲那句话，他有勇于突破法规。哎，那请问你的政见里面，你要选台北市的政见，你要 我跟你讲有。他有突破法规，他不是讲说那个5岁的义务教育吗？ 要把义务教育 他超越宪法的男人哦，因为我们的宪法义务教育是6岁哦，他是5岁开始哦，所以他是超越宪法的男人哦。 所以啊，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要讲清楚，不要讲那些抽象的话嘛哈。那你把这个你年轻有活力哈摆在第一个，我觉得我也可理解啦，因为他除了这个他比较有点信心，他后面的他通通没信心，因为这个不好笑，更好笑的是之前他一样是接受一个蓝营的主持人的提问，主持人就提问他说：“你选上台北市长以后，你最想做的3件事情是什么？”你问他这种事具体的，他马上昏倒，他马上就愣在那里了。他愣在那边也算了，是那个蓝营的主持人也愣了。蓝营的主持人觉得我是做个球给你， 对啊，想说他应该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 你这个球怎么会接不下来？连蓝营那个主持人呢、他都愣住了。所以说回过头来哈，你就看他这次访问说啊，你比这个陈时中啊、黄珊珊啊。好啊，那你年轻有活力的，然后结果是什么？你讲啊，就是说你的政策，你的具体政策，你讲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具体政策，你不要再跟我说你可以打篮球啦。好，然后呢，好，你是运动健将啦，好，那就是要表现你有这个年轻活力嘛。那问题是台北市民，我们关心的是台北市未来的发展是什么？你赶快讲几条具体的政见出来。 高虹安说有黑安产业链，有没有？啊，他真的是太看得起自己了，因为黑中产业链，黑中是阿中的中，黑中产业链现在齁是普惠跟原知拎起贵甘注也嘛齁，喝洋墨水的，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英文上面齁我让你们来发挥啦，因为这个英文我个人没那么厉害啦齁，来。阿中部长他就是他不是有提出一个国际事务局的概念吗？那他有跟一些外国的朋友交流齁，所以就有一段这样的影片。然后他说,good evening, how are you going? 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到有台被关掉的那一台，他帮他剪了一个影片啊齁，在笑阿中部长英文很破。为什么破到这个程度？最后在谁的手上发扬光大？就是徐巧芯嘛齁。徐巧芯呢他就讲说这个陈时中跟外国人互动，可是讲出来的英文就是 Hi, Hello, everyone,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ote me. 他说他笑到肚子痛啦齁。那他特别点出的是说,How are you going 这句话啦齁，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神翻译？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 OK 齁，没贵观的啦齁。那我拿来说 How are you going? 我先让委员来说明一下哈，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各式的不同的说法啦哈。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我也有看到，当然像小新那样批评的很多的也有，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说这个地方我们在影集里面也都是有看过的啊。当然啦，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比较就是那其实是一句很口语的英式打招英文打招呼的方法嘛，就是 house going 这样子的状况，嗯，所以会像阿中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让你去检视的，哎，这表示讲真正性呢，讲给你听呢，导导要听呢。但我其实吼、哦、比较不想去看说到底英文好还是不好，因为我本人对贵阳，你看一点名我说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但我回来也十几年了、欸、我也十几年没有讲英文了呢、欸。你这突然间如果要叫我上台讲英文的话，哦，我感觉我马上快会错会错、喔、但是反过来讲，我真的必须讲，你这一题跟刚刚蒋万安说我的优势是有国际观，我觉得会讲英文跟有国际观根本就是两码子事。你我听过最好笑的一句笑话就是说，那个在纽约啊，在那边跟你说可不可以弯搭啦弯搭啦的那个人，他的英文也很好啊，大家说知道那个意思吗？就蹲在旁边跟你说拿一个空罐拜托你给我一块钱的那个乞讨的那个人，他的英文也很好啊，难道这个就叫做有国际观吗？这就是英文吗？其实你用英文的好坏来评价一个人，这个跟之前我们那位高小姐在说像你们这种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心态和心情。我们今天这次选战当中，其实不管是大家的学术论文成绩提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英文程度现在要开战的这一题也好，真的我觉得其实回到后面大家要思考的是，在台湾是不是仍然有一个族群存在着我比较高尚，所以我也在给你聘请，我根本就不跟你同温层，所以我瞧不起你，你也不要来当我的首长，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现象？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 徐小新点出来的，为什么刚刚自由讲说是大型翻车现场，这个我截的是中时新闻网，那因为他下面会有一些人对于新闻的回馈，他会留言，对不对？留言呢，这个第一个人讲说 How are you going 是非常常见的打招呼的语句哦。啊，巧心怎么连鬼都要笑你了？因为他觉得你怎么会出这种包，怎么会把这个搞错哈、哦？那这边啊还有讲说，哎，中时的这个英文程度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为什么连这种新闻都要抄？哦，但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大家搞不清楚，有人会觉得说应该是要讲说how are you going 或者是什么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就是我们比过去被常被教学是 how are you 嘛哈、哦，那 how are you doing 也有，那为什么是 going 哈、哦？我刚刚不是有整理出一个美国圣汤马斯大学的那个教授叶耀 教授， 他解释的很仔细哦，他说美国比较常是 how are you doing。 对 ，How are you？ 哈 ，OK。那他说呢 ，How are you going？ 其实是比较纽澳的英文， 纽澳的 英文。你买个你，咱要你在北个要给搞。来，晃哥。 其实我为了去了解，说实在，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How are you going 这样的问候的方法哈、哦。那我为了去了解呢，特别去请教了一位在澳洲墨西本大学的毕业的博士哈、哦。嗯。墨西本大学呢是全球排名前50大的大学，是非常优秀的大学。他说在澳洲的确会有人讲 How are you going？ 好、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比较接触的英文是比较英国式或美国式 的， 那对于纽澳相对是比较不那么熟悉。但是我觉得不熟悉没有关系哈、 哦。我觉得这个概念就好比哈、哦，你跟外国人讲说北车，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对，他也不知道北车在哪里、啊。 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自己简化的语言嘛，三条线他可能不知道说。 对啊。 请问是哪三条？ 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在我读国中英文的时代，英文的好久不见。怎么说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可是现在大家都讲 long time no see 啊，对啊，那你讲 long time no see 不是笑死人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议题是很无聊。就是说我同意巧慧讲的，一个人的英文好坏跟他能不能做好台北市长，好，英文好做台北市长有加分，但是英文没有那么优秀，因为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不代表说你就一定做不好，而且。我们过去有一位前总统叫马英九，不是英文很好吗？结果不是闹了一个笑话吗？接受访问的时候把 dedicate kids 应该是 s， 他讲成 dedicate， 就当时被批评了、啊，因为几十年跟十年差别很大。那一次他就没有用翻译啊。可是后来马英九有没有学聪明？有，从此之后他接受外媒的专访，他一定用翻译。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所以今天徐小清去抓这个，我觉得很无聊。 好，那难怪今天开始有各种所谓的巧心体的英语出现。什么叫巧心体的英语呢？这我们常讲的 How old are you？ 对， 这应该就是你几岁嘛，对不对？可是巧心体英文叫啊，怎么老是你啊？然后这个建议拿的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什么？你在违停吗？那你这个不是就很无聊吗？好，我觉得今年选举很好玩。我们对于论文了解，现在大家学英文哈，那请问 How do you do 如何翻译 ？How do you do 如何翻译？如果照巧心体的翻译方法要怎么翻呢？ 你要如何做？ 你要如何做？对，问题是 How do you do 也是 How are you 同样的意思 啊。所以我觉得徐小欣你很无聊，真的，而且呢。你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去评价别人，你明明不知道说纽澳腔的确有这个问候的方法，虽然它不算主流，但是它并没有错，那你偏偏要笑人家错，我觉得你实在是不是为了要你移转齁，你之前用那种很不雅的话去批评陈吉仲的论文的事件，你是不是要转移焦点，所以故意闹这个笑话，但是也没有关系啦，其实我们都会记得啦，我们的脑容量其实还够用啦。 好，来， 我跟巧心是同一个选区的，嗯，那他其实某部分在我们选区里面的民调都非常非常的高，嗯，那很清楚的了解他们的逻辑，就是逢中必打，逢陈时中必打，那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选举上面可能会比较轻松。那我必须要是讲，我自己本身英文能力非常差，很差很差，那我也干了世界议员了，我政策也没有少提呀， 对啊，哦。 我也没有少帮市政府建议， 现在又不是要选什么英文老师，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徐巧芯这个部分，我倒觉得说，为了选举没有必要去玩这种游戏啊。嗯、逢中必打，陈时中真的有那么差？你们要考虑到一件事情，陈时中本身是个医师，对不对？嗯、那他自己的医师，他们医师本身有的时候在写所谓的诊断书的时候，全部都是英文，他会差到哪里？有限嘛。嗯、日本人讲的英文是没有母音的。没有 AEIOU 的，台湾讲的比较标准。那每个地方，那印尼啦，或者是说菲律宾所讲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小心，选举归选举，不要逢中必反，不见得是对的。 好，逢中必反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的中啦齁。来，我先请教董老师齁，这个状况是这样，因为北京的二十大是16号嘛，礼拜哦，礼拜被开戏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说齁，中国就是这样啊齁，要有大型的会议之前，他的这个维安这种管控都是会非常严密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个讯息，非常的震惊的讯息是说哦，他们的我是不知道海淀区在哪边啊齁，而说在那个天桥上面齁，一个叫四通桥的，那他讲说什么，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我请教你齁，因为有人开始把他下一个标题叫做新坦克人。齁、哦、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好比那个六四那时候那个气氛齁，或许有这种感觉。那我要请教的是，你先秀出了什么样的氛围？ 好的，这个新坦克人齁、哦、或是说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四通桥勇士。哦，嗯。为什么呢齁，因为在这么敏感的时间，这么敏感的地点，你敢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呢，过去哈，这个因为习近平他是打破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哈他的政治规矩，他的惯例，甚至修改了宪法，说他要连任嘛。那既然哈这个他要连任的哈这件事情的哈，好，整个中华竟无一人是男儿，所以现在哈就很多国在中国的内部啊，还有在国际社会啊，终于出现一个中华男儿，就是这个四通桥勇士，嗯，或是新坦克人，他干了什么事情？在13号10月13号就是这个开会，中共二十大开会的前三天，这么敏感的时刻，这前三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全国各地的党代表齁都要进京了。嗯。然后过去呢，中共的维安的这个齁管制的齁，是这个空中网络地面，这个还有地下齁，每一个那个人孔盖都要翻起来去查的。 啊、人孔盖连地，你他是觉得有忍者龟是不是？ 还有树上都看有没有躲人、 哦哦。 真的有，就是他们的维安就是做到这种滴水不漏。还有水面上空中绝对不能有不明的飞翔物，或是那个水都不能行船。所有的菜刀都要锁在那个超商里面。嗯。区三环西路。这什么意思呢？ 海淀区三环西路啊，就中国呢，它的这个哈、北京呐、啊，它的蛋黄区呢，哈，就有用那个环北京市的公路来算，一环、二环、三环，一路到十二环，嗯，所以三环里面呢，那就表示那是金鸡重地，嗯，这个里面有什么？有它这个学区，有人民大学，就中共的哦、党校类似党校，还有其他学校。以金溪友谊宾馆，嗯，这个都是中共领导人哈在接待外宾最高级的地方，结果呢竟然被挂出这个布条，挂出这个布条，在这个地点，在这个时间，那就算了。这个人呢还烧火，就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哦、对啊，注意哈、哦， 还拿着大声公， 哦，是哦， 我要吃饭，我要自由。对不对？我要尊严，我要罢免习近平。 他真的豁出去了耶！ 应该是这么说的哈、嗯。像这种人，其实他半个小时之内就被抓到了哈、嗯。那他一定哈，第一个哈，他会被关很久；第二个呢，他会被株连九族。 哦，这么严重？ 中共会查，这是组织行为。嗯嗯，中共是最害怕这个事情的。可是他讲出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嗯，因为大家哈。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在防疫嘛。 好，来，宇韶老师带我们进一步来看更细的部分齁。刚刚不是讲说这一个四通桥勇士吗？这个四通桥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他第一件事他要号召他要跟大家讲的，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会有感觉。对啊，我们每天呢我可能要饿肚子了，可是我要出门我就要进行核酸。这件事情严不严重？严重。我觉得他解出的第一句齁、哦、就已经深刻的唤醒了这些中国人对于习近平同志的不满。 许多观众朋友没去过北京，不知道呢海淀区北三环四通桥人民大学跟北京友谊宾馆旁边，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地标跟象征。宇韶老师帮他还原这样的场景，如果放在台北市是在什么地方？北三环四通桥吧，类似建国南北高架桥或是新生北路高架桥，这样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叶仁之跑到新生北路高架桥去挂个布条，应该很醒目吧，或是在建国南北高架桥挂布条，大家都看得到。这是第一个这样的概念。第二个，人大跟北京友谊宾馆是什么想法？人大在台湾的友谊校就是政治大学，人大的校训叫实事求是，政大的校训叫做亲爱精神，两个党校互相交流，政大是贵阳跟我的母校，然后呢北京友谊宾馆呢就是圆山饭店啊，所以呢燕之若就挂在圆山饭店跟政大高架桥旁边挂出这样的布条，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故意要让中共难堪，因为这都是重要的政治象征跟地标，然后呢有制高点，第一个为大家做说明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董老师刚才说非常非常佩服，那我跟大家讲更可怕的事情在哪里？请问呢、啊、前后挂这些布条，诶，它有三部曲。第一个，挂完布条之后还烧起一些焚烧物引发大家的关注、嗯、害怕大家不知道我在挂布条，结果呢不知道是焚烧轮胎跟干嘛，所以呢大家会说，哎呀，这是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每个人抬头看才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有布条，然后再拿大声公，各位，北京的公安都死人了是不是？第三个是什么呢？哎，这个党校教授蔡霞为大家说明，因为大家都想要了解这个坦克人或是四通桥勇士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吗？结果呢蔡霞把中国朋友截图或是呢保留下来的证据，因为这个人人间蒸发了啦，嗯，啊，反走过没有留下痕迹啦，就发现呢原来他大概呢具有这样的特征。第一个，他可能叫做彭在洲，因为他是有预谋的，因为呢他写信呢、啊、还有呢发文呢、啊、给他的朋友蔡老师，我们正在组织全国的总罢课，希望呢你也动员一下，多多转发这个东西，居然可以传出去之后再被人家截图。我也觉得第二个让人家匪夷所思的是，网管部门又放水，刚才是公安放水、哦、对不对？现在网管部门放水，看到诶，开玩笑，这根本就是要造反嘛，居然可以让他流传一段时间，被截图之后才弄出来，所以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这就是连续性画面嘛。当所有动作完成，灌布条、焚烧轮胎、拿大声公之后，终于看到有人姗姗来迟，把他带走。而且呢，你看，原来呢，他戴一个安全帽，因为他起重机上啊国道。最后呢，我们做个类比，为什么叫坦克人？因为有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六四天安门以肉身阻挡坦克车，然后呢，我们这位疑似啊叫做呢彭载洲的教授，用自己的肉身 唤起中国的灵魂跟良知啊。 但是董老师我请教，因为你准备了一张照片，从这张照片你要带我们看什么？ 好，二十大习近平要连任，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高度的关注，第一个是他的健康，第二个是他的面相， 国际社会 面相国际社会现在有很多人在注意啊、哦嗯。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10月10号中共一样在庆祝辛亥革命。嗯，因为呢他要抢国民党嘛，那我也没办法，因为国民党他也没反应嘛。在这个辛亥啊，这个纪念辛亥革命上的讲话的一张照片，各位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习近平的脸上有两道很奇怪的纹，面相里面呢那个叫破欢谷的欢，破欢纹，这个破欢纹在眼睛之下有斜纹横穿到冠骨之上，代表的容易失去权力还有财富，容易遭受下属背叛造反。嗯，那因为这个其实这件事情，这个面相这件事情不是今年才开始，去年就有人在注意它了，没想到今年更明显。 所以是我们一般法令纹是这一条嘛？嗯， 这个是破欢纹 这一条， 两个八字身的啊。那、哦、另外一个被面相学好，或是说哈这个命相学啦所注意，69岁呢又叫做魔王劫，就是有很多哈专制独裁的这种领导人哈过不了这一关。包括谁？北韩的独裁者金正日，利比亚的狂人格达费，还有伊拉克的那个独裁者啊，这个沙达特。所以说呢，大家在看，那当然了、啊，面相哈、啊、是主观的了哈、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要看客观的，看社会，看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的现实面，其实呢。习近平呢自己啊、 哦，要的是人民的生活，连黄安都动不了。黄安在那骂说：“我要去哪边都要核酸检测，我一下子哈、哦，我的这个健康码是绿色的，可是到了某一个边界之后又变红色的，你是搞我整笑哎哦哈，这是人民每天都要面对的，会不满。那另外一块呢，清零它会影响到经济，也难怪彭宰洲哈、哦，他现在要弄的是中国人要起义。那说到这个蔡碧如的论文哈、哦，他被判定抄袭撤销学位啊，五级顾维哥。”这不见棺材不掉泪，蔡碧如说我要收到消防通知，我要知道完整的内容，哪边违反了我才愿意辞掉立法委员。那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哦、这封信邮差就算送来也不会等太久，那应该下个礼拜就会有答案了，没想到是被骗了，因为他还要再申诉之后、哦、才会有答案。还好我本来的判断就是他不会辞啦、哦、因为民众党、哦、不会这么残忍，除非说柯文哲已经想好了我要把蔡碧如一脚踢开，或者是呢干脆把他安插在民众党的其他地方来工作。也就是说民众党的标准不是诚信，不是什么学术伦理，一切都是以利益以选票为依归，这才是我们认识的双标的民众党。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有民众经过桃园中立的中央西路看到这一幕，